歡迎大家收睇解圍，我是莊榮輝， 我是吳海欣， 我是冼卓南。 咁啊，喂，喐啊！首先都是首要第一步咧，就支持城寨先。 係啦，嗰、那個轉數快的號碼咧就係60099941。 咁我相信細良都不介意嘅， 係啦， 支持埋蘋果。係嘛？咁我哋嗱，我 證明我哋今日拍， 係證明今日拍嘅。平時啲友仔問我呢個你係咪錄影啊？ 係錄影， 幾耐係錄影，唔係即時，唔係現場啫。但係都有一個時間性嘅。咁啊，《蘋果日報》就即係政，唔係應該講政府喐呢個黎智英，喐到就滿城風雨啦，係嘛？喐到我哋唔識啦，股票。都升好多倍喎， 300%啊，差唔多最高峰期， 三四倍啊， 最高峰期。 我見佢估到豪靚子，而家個幾咁樣，豪子 股變豪股變一蚊， 變一蚊股啊嘛。咁等呢個股票我哋唔識啦嚇，咁啊大家自己睇住個風險啦嚇。 股票就唔識，但係記得買。 記得買蘋果寶啦。咁嗱，咁有啲人咧，即係講開蘋果講多少少啦。有啲人即係我以前有個好緊要嘅興趣嘅，唔該你知我個興趣嘅。 買股票啊？ 唔係我興趣唔係，梗唔係買股票，我好少買股票其實。 有 tips 戒咗好耐㗎啦，我睇好多漫畫嘅。 我係呢個係。 你知啦， 我知你成個櫃都係。 我可以成一個禮拜買一沓漫畫。 係。 我想告訴大家為什麼我說這件事呢，因為跟蘋果日報少關係的。那時買一本那些 我不單止看日本漫畫，我看港產的漫畫的，以前 港漫、 港漫我以前有看的、那些很大本那些啦，什麼什麼海虎啊、武神啊，那些我全部齊齊的。那些其實呢我以前買十零蚊本啦，而家如果再買就買到20蚊本啦，但我喜歡那些漫畫家都沒有畫啦，那我現在沒有買啦。我想講咧，佢哋13蚊一本、14蚊本、10蚊、15蚊本嗰段期間咧，其實我知道咧，印一本出嚟個成本咧，都已經去到5-6蚊噶啦。 哦， 印一本個 即係淨係個印刷。 係啊，彩色印刷。咁你諗下喎，一本漫畫對接即係一個島咁咁大個島度啦，漫畫咁大島度啦，對接咗佢有幾多頁？知唔知啊？ 唔知喎。 大概30版啊。 哦，即係15張。 30版係幾張紙啊？1張紙有4張嘅喎， 即係8張。 咁但係8至9張紙嘅啫喎，都已經去到5-6蚊成本喎。你知唔知蘋果日報？我估計啊，如果用呢個比例啊，其實佢好可能你俾10蚊幫佢買嘛，而家係咪？係 啊。 其實可能佢成本係唔止10蚊嘅。 嗯。 即係再買多係蝕俾你嘅。咁我講咁多做咩咧？ 大家不一定只是買紙本的、 嗯、 買紙本去賣多些紙更加好、嗯、賣多些紙呢有銷量那裡它可以廣告可以賣貴一點啦，那你也要訂閱賣它電子版OK， 咁先咁先至係即係令佢有利可圖嘅，係嘛、 嗯？ 你明唔明？買紙本係會蝕錢嘅， 同埋唔單止蘋果日報嘅，仲有一周刊嘅， 係啦係啦， 都可以訂閱嘅。 咁當然即係大家訂紙本亦都好處啦、嗯，就環保啲啦，係咪、 嗯？ 即係所以訂電子版就更加好啦咁樣。咁呢個係即係我哋最想即係大家有啲信息啦，因為新聞自由咧就非常之可貴嘅。嗯係嘛？咁啊，呢、這個我見阿南你 office 有啲派喎，係咪？點解派嘅你？ 因為其實咧，尋日有街坊佢話佢買咗四十份，咁、嗯、但係佢又即係唔想嘥咗咁樣啊。 係。 咁佢又將嗰四十份捐咗俾我哋辦事處。咁、嗯、我咧，咁如果有需要，即係有需要攞嚟睇啊，或者買唔到，因為去到我諗四五點到啦，我區嗰啲啡粉啊 OK 啊，全部都清曬㗎啦。咁有啲人要去買嘅時候咧。或者想看就真的未必買到、哦、如果有需要的去我辦事處都可以拿到、嗯、我以為香港人很善忙一日起兩日止怎麼金鑊出來之前都有我今天都收了幾十份回來 今天有多少份的今天有 今天都不少在底部有的 今天有多少今天 印數不是這個嗎 印數 多少份 72000份那麼少 應該他會再 買29號而已 是29號 實銷不是今天有印數會 上面這個應該25萬份 他25萬份看看他那個看看他的結果賣了多少、 嗯、 大家拭目以待啦我覺得、多些支持、嗯啊、現在的貧藝 的行業啦包括人物啦樣啦大家盡量支持啦、嗯就我們今天呢都有個題目的、 嗯、 我們今天的題目就是講一些、大廈的日常的合約但我們講一些呢是不常見的 日常但是 不非典非常見 非常見但當然、這個話題呢是包括那些都常見的合約但裡面有些特別long禮的條文、 嗯、 特別刁鑽的條文搞到件事呢一鋪一碌的條文是吧那、我拋諸人話我先說一說好吧、 啊、 因為我你都知道我遇很多這些個案的嘛、 嗯、 其實我就咁喺過往呢個星期，我都預咗三四份合約係超騎呢嘅， 好少同時出現嘅喎、 哦。唔係，好多屋苑。 唔係啊，即係同一個禮拜。 我唔係騎，keep 住都有，keep 住都有嘅。 嗯，係咩咧？講份你覺得最 嗱最騎呢係咩嘢咧？嗱，其實騎呢咧要加埋啲人騎呢先得嘅，因為喂呢個世界啊！即係你冇人係唔會有犯錯噶嘛？啲、嗯、人係犯錯啫嘛。咁、嗯、我喺柴灣跟個屋苑咧，咁、 嗯、 佢就成日咧個冷氣機都壞嘅。 係。 咁佢個話説個屋苑咧係有下面有商場嘅。 嗯。 個商場咧又有酒樓啦，又有超市啦咁樣嘅。跟、嗯、住最好笑咧係嗰個超市咧就話壞冷氣機咧影響佢啲凍肉。 嗯， 咁點啊？ 因為佢用嗰啲方法咧，係你都知啲舊式嗰啲超級市場咧、嗯， 就開曬。 佢開曬噶嘛，你個冷氣唔夠咧，佢個雪櫃又唔夠凍咯。咁其實你個雪櫃唔會凍，關人鬼事咩？係咪先？即係呢個應該奇啦。 唔係，佢要透過外面嘅冷氣凍住佢。 係啊， 雪櫃意思即係凍到啲肉啊。 係啊，呢、這個先至奇嚟啊嘛，係嘛？我覺得仲要百佳添，係嘛？即係唔緊要，呢啲事實嚟嘅，我唔怕佢。哇！即係我覺得， 但點解唔整 個 櫃 先？係嘛？呢個唔係咁 奇怪。 咁佢可能佢個 default 設計就要依賴個外圍嘅温度。 嗯，即係都唔可以過熱。 係咁，但係你冇理由，你結果你啲嘢唔掂，你唔好賴人啊嘛，係嘛？咁當然啦，個其實個法團都想一路整翻好嗰個冷氣嘅。 嗯。 咁但係咧，即係我真係未試過維修一樣嘢咧，係維修咁多次咧，都未搞掂嘅。 係。 我由前年喎，2018年喎， 啊都未整好個冷氣， 開始話壞個冷氣， 啊， 跟住咧，嗰個法團你都開過啦，咁都開得密噶嘛， 嗯， 尤其是佢一做緊大維修，差唔多兩個禮拜開一次添啦， 嗯， 啊佢有能本事，次次同你講有一 part 出咗事，搞到個冷氣唔得，就全部嘢唔著 ，OK。 跟住咧，即係唔係唔著嘅，就有陣時全部唔著，有陣時咧就總之唔夠凍啦。總之唔夠凍啦。OK， 總之就有林本石永遠都唔同流嘅。嗱，我盡量羅列出嚟俾大家睇。 嗯， 即係話，即係我講啲騎呢㗎啦嚇。無端端斷咗條雪種喉啦，跟住就嗰、那個製櫃防盜門壞咗啦。嗱，呢個竟然係個冷氣唔夠凍嘅原因喎。製櫃防盜門爛咗，呢個係唔夠凍嘅原因嚟嘅喎。OK， 即係一間先講點解啦。跟住製櫃房個抽氣扇壞咗啦。 嗯。 跟住就嗰、那個製咩啊？製櫃房裏邊啲石屎剝落啦，漏水啦。 嗯。 跟住就維修整嗰樣嘢，嗰啲 compressor 第一時間整完之後兩日就壞咗啦。 嗯。 即係新嗰件嘢喎。 嗯。 即係不斷每個禮拜 都有唔同嘅， 都有唔同嘅嘢發生嘅。即係佢嗰個係一個好複雜嘅冷氣系統，更加有啲本事就係複雜到，哦有某大嘅啲保養商保養佢嘅一啲好出名嗰啲公司， 即係 生產冷氣機嘅公司保養佢嘅。本來仲話哦，原來呢個法團轉手之後咧，就話哦，原來喺大概八至九年前咧，有啲嘢同你做咗咧，你未俾錢 嚇， 但就冇人證明到啲嘢冇換到喎。因為佢接手係呢四五年嘅事啊嘛，追翻八至九年前嘅錢喎，即係咧咩嘢都有發生，係嘛？咁我上個禮拜我又有去開會啊嘛，咁上個禮拜開會咧嗰排有少嗰日有少鼻塞，咁我嗰日掹掹地啊，我唔想咁多講嘢，你知佢嗰間房咧就好大間又唔用麥，就係你要好用力，先講到嘢，仲要去整曬啲吸音棉喺度啦嘛，係嘛？即係佢完全嗰間房咧係你想嗌交咧，你想嘈咧嘈唔起嘅， 因為吸 嘈唔起嘅。OK， 即係同我哋而家呢度係好大回音呢啲唔同嘅，有啲吸曬音嘅。咁好啦，去到嗰度，佢又無端端又話簡單去講就係、是。原本有個保養箱，個保養箱就報價要維修某一件嘢，架冷氣機一部分嘅嘢，就報咗個價錢就貴過另一間，咁佢哋咧就揾咗另一間去做，做完之後咧嗰件換咗嘅物件附近，嗱唔係嗰件物件嗰度位啊，係附近，好近嘅距離啦，即係一尺之內距離啦，有一條喉就爆咗，一日之後爆咗。然之後咧就隔冷氣機唔著，嗰部分唔著咧，因為佢有幾個 compressor 噶嘛，嗰部分唔著。好啦，你話俾我聽，咁嘅情況之下，係應該邊個負責啊？嗱，佢有兩件事啊嘛，一就係、是、個冷氣機嗰、那個零件有人換咗嘛，二就係、是、嗰個零件嘅周邊有啲喉爆咗，咁佢又有個換零件嘅承建商。有個成個冷氣嘅保養箱喎，咁呢件事你係管理公司，我當你係管理公司啦，你同法團講啦，邊個負責呢？邊個負責呢次嘅損失啦？ 損失啊？ 係啊，咁損失啦，喂，你要整過啊嘛， 爆嗰、那個整爆， 冇人整爆啊！而家人整咗之後，一日之後爆啊嘛， 爆咗嗰個承辦商。 唔係第一佢冇人證明佢整爆㗎，因為佢低温整 啊嘛， 低温整 day two 響佢整側邊啲位爆啊嘛，唔係佢整個位爆啊嘛。 咁唯有係保養箱咯，你得兩個人物啫嘛。 嗱，騎呢在呢度啦， 係咩？ 個管理公司叫法團賠，法團自己出錢整咗佢，係咪奇怪啊？係咪奇怪啊？即係。喂， 咁點解唔係管理公司負責？ 唔係管理公司， 都監管不力。 所以呢啲咪就係騎呢咯。因為咧，佢有一個講法就係話，嗰、那個整嗰件嘢嗰、那個承辦商，佢話我整當日架機行到噶，第二日先冧，關我咩事？即係周星馳嗰啲咧，我今日佢琴日踢你一腳啫嘛，你今日死關佢咩事？係嘛？即係嗰啲咁啊嘛，係咪？咁、那個保養箱就話：，喂，我呢幾日冇掂過部機喎，無端端爆，關我咩事？ 咁法團更加唔關事，唔會入去嗰啲位置。 咁嗰、那個，咁我就問，我問即係嗰間公司，即係嗱，我遲早喺度開佢名， 又開， 遲早啊，即係我而家仲手下留情住嘅，因為佢都話肯跟，係咪？ 好。 佢嗰間管理公司係有一 個同事有間子公司是顧問公司嚟噶嘛？ 嗰間 有噶，有噶，嗰間有噶。 嗰間管理公司。 嗰間管理公司有噶，出名噶，都是正派的其實。不過你不做嘢就柒啫，係咪？我問佢，我次次問佢，我話：咁你呢個結論，你有冇問過？有冇諮詢過你哋嗰個工程部啊？係咪？係 知道原因點解？ 有個結論咁啊，係咪先？跟住佢話：有啊，有諮詢過。咁我話：佢哋咁同你講。我話佢哋冇嚟睇過啊，冇啊，冇嚟睇過。我佢唔落嚟睇，又點俾結論咧？佢話由啲管理員話俾佢聽點樣？ 慢啊！我以為有俾相去睇。 咁嗱，首先呢個係一個管理公司個問題啦。再者就是、遇到呢個羅生門啦，兩邊都話自己唔關事啊嘛。你建議點處理啊？ 我就覺得要另外揾一間公司嚟睇下究竟。調查一下個原因 是你這個是對的，所謂另外一間公司其實都可以包括在管理公司的工程部嘛， 是 的，那我們來看看，他自己爛餅他不來看，是不是？阿蘭呢？阿蘭你會怎樣？ 我會覺得其實一開始你問我那個責任誰屬的時候呢，我覺得兩個都有應該有關係，因為我覺得個保養商你最正路你應該看，即是就算不是他中標換那個零件，咁佢應該睇住，或者喂有啲咩嘢可能佢要鏡射啲啊，或者其他嘢睇住去做，咁 make sure 成件事冇問題。 冇錯啦， 咁樣做噶嘛。 嗱，阿林呢個講係個最正路嘅做法。你負責同我保養，跟住我個合約中間換零件合約，你做唔到標。你係作為保養商，你係有責任睇住新嗰個承辦商啊，額外請個承辦商點樣做個工程啊嘛。因為你保養住我啲嘢啊嘛。咁你唔理佢。佢整爆咗啲乜，係嘛？你要賠啦，係嘛？你唯有賠嘅啫。好啦，作為嗰個新嘅承辦商，你整嘅嘢周邊係嘛？有嘢壞咗，跟你話你唔負責，呢個係講唔通嘅。呢個係講唔通嘅。我舉個例啊，我今日去買架二手車，OK， 佢聽日就跪低唔行，你去一個。正常的常識來說，你覺得我應不應該找這個賣車給人的負氣呢？一定要啦。那你不可以告訴我，你的車我昨天賣給你，昨天行沒事的，你今天跪得關我什麼事啊？這喂，這些是丁蟹邏輯來的，這是丁蟹邏輯來的，即是 你怎麼可以告訴我，喂，你旁邊飽嘛，關我什麼事啊？是吧？這個我覺得真的很離譜。我覺得真的很離譜， 但是現在他是怎樣處理呢？ 怎樣處理啊？ 是啊， 這個就講到怎樣醫好我的鼻塞的問題了。是啊，怎樣醫好我的鼻塞。我問我，因為呢在這件事之前，因為我今天是講那些合約嘛，我其實在這件事發生之前呢，當然就是我並非散入的燈啦，我怎會件事跟了這麼久，我從來都沒有去體會過那個保養商的合約呢，我看過個保養商的合約的，那它裡面呢是要包了那些即老化，損耗品，是要包的 ， OK， 那老化很難判斷，那損耗品它要包，損耗品有什麼損耗品呢？機油啦，雪種啦，它還寫到明雪種是損耗品，合約裡面寫到明，那現在它整件事補回個爛的洞 ， 同埋入雪種啊嘛，佢淨係呢個修補翻嗰件事 ， 要30,000+喎。嚇，係啊，當中補個窿，你估要幾多錢咧？我嗱，我冇 幾大先個窿， 咪一條喉爆咗啫嘛，一條唔夠手指一半咁粗嘅喉爆咗流雪種，所以架車架機頭唔行，係嘛？咁你嗰條喉個窿要幾多錢補啫？我當佢真金啦。 30,000+， 唔係我當真金啦，係嘛？你補啫喎， 你唔係成條， 唔係嗱，咁起碼我知意思就係話補個窿就好平嘅啫，應該入雪總貴啫嘛，但入雪總你包噶嘛，係，咁你唔應該收咁多錢咯。咁我話，因為我曾經喺曾幾何時，佢拎嗰啲雪總單上嚟，我睇完嗰個合約之後，我就叫咗間管理公司同埋佢工程部咧，就睇清楚個合約。喂，因為佢哋話咧。那個管理公司用夾膽聲跟我說，未見過有合約要包了損耗品， 係啊。 咁未見過唔代表唔可以冇。 我就唯有 hold 埋咁講。係 咯。 我只能夠話你見識少啦。 可以。 我只能夠話你見識少啦，真係對唔住啦。我話因為咧，我哋以前舉個例子啦。 嗯。 所有後備發電機嘅保養箱， 嗯， 都一定保一定包損耗品嘅。 嗯。 一定包損耗品嘅，所以機油啊。你抹油啊，會下下同我開 張單， 開張單俾我啊？你唔係啊嘛，油開張單俾我。咁我印象中，喺過去呢十二個月裏邊，嗰、那個冷氣機入雪種咧，嗰批冷氣機入雪種咧，起碼超過100,000蚊嘅錢。 哇！ 咁嘅 係啊， 咁密 係啊， 入得咁多， 你成日包成日整， 我根本就冇好過，每冷一樣嘢都話入雪種。 一路 都 係， 你一走嗰啲雪種就冇曬，跟住又 係啊，永無止境咁樣去入個雪種， 去入雪種。 唔係最撚戇居係咩咧？ 嗯， 因為你都知大廈有大廈嘅政治噶嘛， 係 嗰、那個冷氣機係商場噶嘛， 嗯， 而商場有商場嘅帳噶嘛， 嗯， 咁、 嗯、 商場嗰盤帳咧，其實住宅業主咧就唔係好敢俾太多意見，雖然個法團。因為個法團主要是住宅部分的業主，商場業主得一位嘅啫。 嗯， 而那位業主咧， 點樣啊？有咩偉論啊？佢 你知邊個啊嘛？ 我知道，所以就問下有咩偉論。 從來都冇辦法令人哋講聽得明佢講乜嘢嘅。你可能誤錯咗，唔係你見到，唔係另外個大嗰、那個，係因為另外一個傳道人嚟嘅。 即係傳道人都未見過喎。 係啊，嗰、那個先係你識嗰個咧。是去協助那個人， 哦，去協助傳道人 的，那從來都聽不明白他們說什麼，他還愚蠢到呢，我覺得很深的那個傳道人， 啊， 他真是一個正直的人來的， 嗯， 但是他就經常聽到旁邊的人的危言聳聽呢， 嗯， 就帶這個帶那個去看個 冷氣 機，然後每一次去呢，每次有個新的方案出來，怎樣去改變那個冷氣機的狀況， 嗯， 也都呢係咁咧，就話哦，我要咁樣改，要咁樣改， 嗯， 搞到件事咧亂鬼曬龍。 嗯， 大家唔好咁俾意見，佢又覺得我應該要俾。咁其實一般嚟講咧，佢坐喺度，雖然佢借得票， 嗯， 但如果佢作為商場嘅代表咧，佢話出聲話俾咧， 嗯， 咁其實主流派嗰啲住宅業主咧都唔係太過阻止佢嘅。 係。 咁但係俾下覺得唔對路啦嘛。 嗯。 喂。你想想那部冷氣機乜叉都換過曬㗎啦喎，嗰個咁樣嘅機房門又換咗，機房門點解話打？點解話到門爛咗就唔得咧？因為咧，佢話嗰個機房咧就唔可以太過熱， 所以 機房太過熱咧就 入邊要燒啊嘛， 即係入邊温度高咧就運作得唔好。好啦，咁點解壞咗道門會影響到個温度咧？因為壞一道門咧。咁嗰個門就會開住咗， 嗯， 即係冚唔埋， 嗯 ，OK， 冚唔埋嘅話咧，佢裏邊嘅抽風系統嘅， 嗯， 你喺個密閉地方度抽風咧，個效率就高啲嘅， 嗯， 你開住道門抽風嘅抽得效率唔高， 嗯， 就係嗰一兩度嘅分別，又話搞到唔得，哇，即係吹漲， 跟住然後個抽氣扇就抽到壞咗啦，因為 冇錯啦， 抽到個抽氣扇都死咗， 真係咧，你去即係火都滾啊，真係火都滾啊！即係我拍台鬧佢，我話喂，我你唔好當我哋傻嘅喎，我話下下都係咁樣，次次嚟次嗰個新古仔，即係所有冷氣機、所有零部件嘅名咧，噏過曬出嚟，換過曬㗎啦， 熟曬成個係。即 係嗰啲咩豬籠啊，咩發散熱線啊，我乜嘢都換過曬，乜都換過曬。我只知道佢一樣嘢未換過嘅，就係嗰啲冷氣機槽啊，嗰條槽啊，嗰條槽唔影響噶嘛，你唔係制冷 送風嘅， 送風嘅啫嘛， 會唔會塞咗可以送唔到啲風落 嚟？遲早啊， 搞到嗰啲 唔係，但係嗰個又唔關冷氣機嗰個事啊，冇錢收你，佢唔會話俾你聽壞啦， 唔夠涼啊， 即係咧呢啲咁樣嘅合約咧，即係大家要小心，即係因為好少大廈咧會接觸到呢啲大型嘅。冷氣機啦，嗰啲冷氣機講緊成個櫃咁大，佢又唔係水冷嗰啲系統喎，但佢又有水塔嘅喎，但係佢水塔係另一件事嚟嘅， 嗯 ，OK， 又係另一樣，佢好複雜㗎嗰個冷氣機系統係，佢又即係又要抽風又成，咁所以嗱呢個就要 即係用呢個例子咧，就等大家睇一睇啊一啲損耗品。咁嗱，保養裏邊咧會有損耗品嘅咧，其實通常就係升降機啫嘛。係 啊。 嗱，呢個好簡單啫嘛，我都唔明點解嗰個管理公司話有損耗品嗰啲就一定要報價。你幾時見過大家咁多升降機管理緊係嘛？有冇見過邊一間嘅升降機保養商叫你哋俾計油錢啊？ 或者可能他們不知道原來保養個升降機要用計油啊嘛， 即係唔好咁白痴啊嘛！佢話我從來冇見過啊，我認知裏邊我認識嘢少咯，我真係扯曬火鬧佢哋，咁我一刻個皮通曬，鬧完嗰轉之後，嗰鬼係嗰晚咪就係佢呢度完咗做節目之後佢開我，呢度真係吹脹。 唔係咁就跟住而家佢點樣啊？管理公司 唔俾錢咯，我哋話 啊，咁跟住咧， 我再問咯。 他再問自己工程部去做啦。 係啊，因為你冇辦法㗎。你其實阿南講嗰個係一個好好嘅機制嚟嘅。如果你嗰件事有保養商，你就應該叫嗰件事嘅保養商咧，就嚟到睇住一啲另外嘅判頭去做嘢，係嘛？咁佢唔嚟睇，佢放棄權利，佢嘅事。 咁佢就負責。 係嘛？ 係，佢要負責。 佢要負責啊！呢個咁呢個第一單啊！我呢個禮拜遇幾單啊？ 你有三單嘛？講埋第二單你聽下。 最 呢個已經係呢個係跟住頭先嗰個係初級嘅。 係啊。 初級啫，而去到中級。 頭先講嗰個係影響最輕微嘅嘢。 係啦，而家。 因為喂，最多講佢暫時五個位數字啫嘛。 係，同埋都淨係暫時係商場。 咁啊，講個六個位數字㗎啦， 好 七個位數字呢個。 七個位啊。 因為之後有個八個位數字講。 好。 你話我接觸幾多？ 八個位喎。 係啊。 好多。 八個知唔知幾多啊？屌你，唔係點數啊？ 千萬。 唔係點數啊？屌你！ 你唔係數學啊？ 數學白痴，最中意考慮數學啦，唔識數。咁嗱，另一單咧就係我咪講過有個我幫我買一棚咧， 係 咪去遲啲請買棚上嚟講啦？佢將會變成呢個維修爛尾專家㗎啦，即係爛對佢處理爛尾專家，唔係搞到爛尾，係咪？咁啊因為佢個屋苑就有個屋苑就爛尾啦，承辦商爛咗尾啦，咁就要請一個新嘅承辦商嚟啦。咁我以下講嘅嘢咧，就即係由於可能會牽涉一啲。人哋對我的法律訴訟咧， 係 有啲人成日話告我啊嘛，呢排嘢唔緊要啦。但係我講事實得㗎啦， 係你講事實， 事實同埋 fair comment 得㗎啦。咁總之咧，大家要意會下啦嚇，我就要講有部分我想大家明白嘅咧，我就要有少少引導性大家講啦。咁但係大家估下啦，我都係猜測嘅啫。係 咯，係咯。 咁嗱，第一咧，你揾到個承辦商翻嚟代替佢已經好難啦， 係 嘛？嗰次我哋咪講過。我哋用我哋嘅方法，有啲人唔報價，係嘛？咁有部分項目唔報價，我哋就結果冇揀到啲，揀到啲全部報價嘅。好啦，咁跟住就埋牙啦，同嗰個揀選到個承辦商開會啦，係嘛？咁嗱，同啲承辦商開會咧，最過癮之處係乜嘢咧？最過癮之處咧就係呢個承辦商咧，就係佢有啲油油嘢未做好嘅，即係舊嘅承辦商油油嘢未做好嘅。咁新嗰個咧要去。銜接嗰個油油啦，OK， 好啦，竟然有人提出，佢話：喂，據我了解，舊嗰個承辦商咧，就爭個油廠咧，就十幾萬喎，差唔多廿萬喎。你作為新承辦商，你會唔會找一條數先啊？咁荒唔荒謬啊？荒唔荒謬啊？ 狗 關咩事啊？ 方方話：欲知後事如何，下一節同大家講。